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115集。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六，刚走出咖啡厅，温以凡就撞上了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女人。温以凡下意识地道歉，想绕过她继续往前走时，手臂就被这女人抓住，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阿酱。”温以凡抬眼，瞬间对上了赵元东显得有些憔悴的脸。他的神色稍滞，完全没有想过在南吴这么大的地方还能碰巧遇上赵元东。赵元东的模样比以往更加局促。你来这儿见朋友吗？ 不是，工作。 温以凡笑道，言简意赅。我跟你郑叔叔刚才在附近吃饭，他现在回公司加班去了，我走这条路回家。比起上一回见面，赵元东看着似是瘦了不少，颊边都凹陷了下去。温以凡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正想着该找个什么理由离开时，赵元东又出了声，话里带了一点恳求。阿酱，今天是你生日，咱聊聊好吗？两人在店外僵持片刻，温以凡妥协了，声音很轻。 我一会儿还有事情，可能聊不了多长时间。 啊，妈妈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赵元东连忙说道。这儿最近的能谈话的地方，就是温以凡刚出来的这家咖啡厅。这回他挑了一个靠店内玻璃墙的位置，边听着赵元东的话，边心不在焉地盯着外头人来人往的道路。这么多年，母女俩的交流少得可怜，关系比陌生人还要尴尬。寒暄了好几句后，赵元东才小心翼翼地切入主题。 阿酱，你知道你大伯母和他弟弟的事情吗？ 嗯。 也是，你这做新闻的。啊，我也没想过这车新德是这样的人，本来以为他只是没什么本事，没想到会做出这种事情。 拿起面前的水杯，温以凡抿了一口，桌上静默半晌。赵云东的尾音发颤，似是憋了很久，才鼓起勇气问出来。 阿酱，那时候他应该没对你做什么吧？ 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温以凡沉默地看着他，好一会儿后才说道。赵元东瞬间羞愧到说不出话来。温以凡轻声道：“ 也已经过了很久了。我是妈妈对不起你，我那会儿对你的关心太少了。”我以为有你大伯看着，不会出什么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赵元东的眼眶红了，声音变得哽咽。温以凡安静地听着。赵元东别过头，擦掉眼泪。 妈妈不奢求你的原谅，只想偶尔能见你一面，行吗？ 看着他愧疚而痛苦的模样，温以凡没有立刻回答。他眼睫垂下，扯了一下唇角，慢慢地出了声。 其实大伯一家这么对我，我一直也没有觉得多难过。 因为我觉得养我这件事儿确实也不是他们的义务，他们确实没有那个必要要对我好。温以凡的声音很平静，赵元东动了动唇，话还没说出来，温以凡用力抿唇又说道，但你让我觉得非常难受，让我一直非常怀疑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温以凡喃喃道，到底是为什么？比起我，我的妈妈更爱别人的孩子，我到底是差在哪里了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一点都不值得被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该爱我的妈妈一点也不爱我？温以凡盯着眼前的女人，眼角有点红，咬字不受控地重了起来。赵元东的眼泪还掉着，立刻否认，不是，是因为……他的话停在这儿，再解释不出多余的话，还能是因为什么呢？温以凡敛了敛情绪，神色很快就恢复自若。我知道，没关系，你有新家庭了吗？是该为自己多考虑考虑。在你把我送到奶奶家的时候，我就应该明白的。在你多次不听我的话，多次为了新家庭而忽视我，在我向你求救，你依然选择遮住自己眼睛的时候，我就应该明白的。温以凡觉得好笑，他重复一遍。赵元东只低着头，像是愧疚到了极致，觉得自己连掉眼泪的资格都没有。温以凡的思绪有些飘，也没有再说话。他看着眼前瘦弱憔悴的女人，恍惚间不由地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儿。考上南无一中前，温以凡就知道温良哲生了一场病，还到了要做手术的地步。但那个时候，温良哲告诉他，这只是一个小病，调养好身体就没有什么大碍了。温以凡向来相信温良哲所说的任何话，也记得之后温良哲确实仍然保持着先前那副温和又精神的模样。温以凡也没有想太多。上高一后，因为温良哲的工作地点换到了另一个城市，温以凡见到他的时间明显少了许多，但他经常会接到父亲的电话，对此也没有丝毫怀疑，只是格外的想他。温以凡每回都在电话里催促他快点回家，也没有察觉到他的声音越发虚弱。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年纪还小，所有人都瞒着他温良哲生病的事情。温以凡赶去见了温良哲的最后一面，温良哲似是完全放心不下，眉眼全是愧疚和痛苦，艰难地跟他说，爸爸的双降要好好长大，要像现在一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要好好照顾妈妈，你是他唯一的依靠了。温以凡流着眼泪，一句一句地应下。他没有听到温良哲有没有跟赵元东嘱咐什么，但他能猜到，应该也是相似的话。要赵元东好好照顾他们唯一的女儿，因为你是他唯一的依靠。当天晚上，温良哲就离世了。 在之后，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某次放学回家，温以凡就被赵元东带去见了现在的继父郑华元。他当时完全无法接受，觉得极其荒唐和离谱。温以凡并不介意赵元东再婚，但不该是在温良哲去世才三个月的时候。赵元东跟他解释，因为温良哲病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他一直过得很痛苦，而郑华元一直在帮他，一直在安抚他的情绪。到最后，因为温以凡完全没有软化的态度，赵元东难以启齿地说她怀孕了。沉默许久后，温以凡问他，你出轨了吗？赵元东哭着否认，说他们的关系是在温良哲去世之后才开始发展的，他不可能做对不起温良哲的事情，只是觉得很累，觉得再没有一个依靠就要撑不下去了。最后温以凡只能妥协，他没有办法强硬地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花那么多时间来缅怀温良哲。后来赵元东那个孩子也没有留住，他一不小心摔倒流产了。一切就这么顺着发展下去，在北渝最后一次见桑衍的那一天，温以凡忽然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他回到陈曦家，拜托他到时候帮忙拿录取通知书，之后他便坐上回南吴的高铁。温以凡知道，当时那件事情出来之后，赵元东是来过北渝的，但温以凡并不愿意见他。到南吴后，温以凡按照自己的印象回到郑家，他只跟赵元东要了温良哲给他留下的钱，最后机械般地说了一句，我会跟你保持联系，因为爸爸要我好好照顾你，唯一的要求，你不能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温良贤一家，他们那样对我，你就算不站在我这边，也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情绪。闻言赵元东同意了。可温以凡回到南吴后，第一次去郑家就见到了车燕晴，而赵元东似乎并没有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依然觉得车燕晴是照顾了温以凡好些年的恩人。被服务员上饮品的动静打断了思绪，温以凡回过神，随口问道，郑可家让我回你那一趟是什么原因啊？你跟他说的吗？ 他…… 赵元东用纸巾擦着泪，表情显得灰暗。你继父在外面有人了。憋了一会儿，赵元东苦笑着，把话说完。吵过几次，他跟我说不会再犯了，佳佳可能是想让你过来陪陪我。听到这话，温以凡顿了一下，他陪你不就够了？赵元东低着头，语气带了一点失望，毕竟他俩才是亲父女，他还是帮着他爸的。像是历史重演，当时落在温以凡身上的事情，此时也让赵元东经历了一番。他们都不是被坚定选择的那一方。温以凡没有对这话发表言论，也不想去干涉赵元东的生活。他注意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笑了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该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删除你的联系方式，总担心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这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血脉相连的亲母女，是极为难以割舍的关系。温以凡自嘲般地说道。但我好像想太多了，毕竟你那些年对我也一直不闻不问，我也还是那么过来了。因为一直没有跟你谈过，心里总觉得有块石头压着，但今天见完面之后，我会删除关于你的所有联系方式。温以凡的瞳色浅，却完全不显得柔和，温和的声音带了几分残酷。我希望你能当作你的女儿在那个晚上就已经被车新德杀死了。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